虾呢，这些叫淡水甲壳类、 哦、 啊，吃蟹也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些植物源性的、 嗯、 啊。那么现在呢，就是大家呢，寄生虫一说吃进去，老说是觉得是肠道感染， 嗯， 这里面有一部分是肠道，比如说我们吃肉。吃猪肉可能会得猪肉绦虫、 嗯、 吃牛肉因为烧烤烤不熟可能会得牛带绦虫这是在肠道、 嗯、 但是其实对人体危害更重的是进脏器的 就是我们的内脏的是吗 对进肝啊肺啊甚至进脑子 啊 啊、嗯，然后这些呢是比较重的一些寄生虫病 嗯， 那么这里边就包括我们吃小螃蟹 嗯， 然后呢就是可以得到肺系虫病就有脑型那就可能危及生命、 哎 还有呢就是有些地方北京可能还少像有些地方他吃蝌蚪青蛙、 啊、 对蝌蚪青蛙然后还有一些蛇他就可能得慢氏裂头幼病、 哎、 这个是主要侵犯脑子的、 哎、呦 北京呢总的来说、 啊、 由于这个检疫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在北京本土爆发的这个食源性寄生虫病比较少、 嗯、 但是因为呢就是这个南方的饮食也往向北方这个发展 对对对 叫南病北移 南病北移 对然后呢我们在北京现在也爱吃鱼生 嗯 啊那么也爱吃一些烤肉、 嗯、 烤虾然后呢就是等于是实际上烤都是半生的 嗯 这类的那么吃鱼生呢现在就是在以就是 日料啊对吧 千万你还不能完全这么说、 啊、 鱼生里面呢日料实际上如果标准日料、 啊、 它的生鱼片是海鱼、 啊、 相对安全、 哦、海鱼相对好一 点、哎、关键是河鱼会有很多的问题、 哦、 河鱼呢有时候咱们把那个河鲈鱼当成海鲈鱼、 嗯 啊、然后切片当鱼生然后或者说呢就是广东那边不是爱吃鱼生吗把那个就是草鱼呀、 嗯、 鲢鱼呀切成这个片、 嗯、 在那个热水中一烫、 嗯、 他就吃这里面实际上还有很多寄生虫 那您要这么说我就想起来北京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吃那种红鳟鱼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 啊、 那看来是河鱼，那是养殖的。 对、 嗯， 但是现在虽然没有红鳟鱼这方面的报道，但是大家要小心一些， 嗯、 因为在广东那边，以至于全国，由于吃这个、鱼，然后尤其是河鱼造成的肝吸虫病的感染还是比较重的、 嗯， 感染率也比较高。我们曾经就遇到一个从山东。病了一年半然后他那个肝脏都到肝硬化的程度找不着原因分析各种原因找不着实际上最后是肝吸虫造成的、 啊、就不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比如乙肝 哎对不是、 不是有这 药物性的免疫性的甚至认为他可能是肿瘤性的、 啊、 等等等等都不是花了好多好多钱最后发现是肝吸虫我们花了两个疗程给他治疗人家再恢复一段时间之后全好了、 啊、就是一点毛病没有了 对对对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的诊断和辨别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是吧 对容易、因为它还算是相对少见病、 嗯、 经常是好多病人辗转多家医院才想到有没有可能是寄生虫、 嗯、 啊然后才来就诊 您这么一说我们觉得哟这个身边如果要是不控制住嘴哈、啊、这个什么都吃那寄生虫跟我们的人体这个就太密切了、 嗯、 是吧 对对 所以夏季的时候可能还有很多人也是愿意吃烧烤啊鱼生啊、 嗯、 所以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比如说这些方面的一些风险、 嗯、 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哎呀夏季吃坏肚子了啊闹肚子了、 嗯、 那寄生虫如果真的有反应的话、 嗯、 他们这个表现形式真的是只有腹泻吗有哪些内容呢 是这样、 嗯、 就是如果是肠道的一般都是消化道的症状、 嗯、 然后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 腹泻 呀、 嗯、 恶心啊不舒服啊腹疼啊等等这些、 嗯、 那么如果是进入人体比方说进入脏器的、 嗯、 那么他可能在吃进去的15到20天甚至更长一段的时间之后才会出现症状比如发烧先是全身乏力然后就是它那个寄生虫寄生的部位比如寄生在肺它可能出现肺炎一照片子然后但是你按肺炎按咱们的普通的细菌啊病毒肺炎治疗效果不好最重要的一点它可能就是在我们做血常规的时候有一项叫嗜酸性粒细胞会有一个明显的增高 哦 啊，这个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 点 对、 啊，那照您这么说，第一个就是说，它可能有一定的潜伏期哈、啊， 对， 就是它在人体当中寄生嘛， 对， 它可能先找个地儿， 对对对， 先舒服舒服的待着是吧？然后它的一个潜伏期很长，而且就是说，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在